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3集，林妙妙也盯着他看，高鼻梁，深眼窝，最容易显现出英挺的轮廓，偏又是面白唇红。好像海参爆翅都堆叠到了一处似的，俊美的像精修过的纸片人。嘿，有趣啊，赵太妃妆脸里藏了个帅哥。妙妙啧啧合上画像只一秒，蓦地顿住，又慢慢展开，画上落上了几滴圆圆的水渍，雨开始大了起来。妙妙心想，这人似乎在哪儿见过，这样出众的相貌乍一看惊艳，可由于各部分都长得过于完美，没什么特色。再仔细回想，那张脸模糊不清，脑子里只留下一个帅字。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呢？是那个青牛白马过城门的百姓红旗七香车。他诧异地叫出声，青衣侯。传闻当世青衣侯风神俊逸，貌比潘安，是举国少女的春闺梦里人。回忆碎片，青衣侯。旁边一个颤抖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， 哎呀，你怎么认得青衣侯啊？啊！ 屋内沉香浓重，四面门窗紧闭，窗笼放下来，光线昏暗而萧索，细细的几丝光斜着打在桌面上。穆瑶和赵太妃隔了一张陈旧的乌木几案相对而坐，赵太妃头上戴了一只素钗，青丝里竟然混杂了半束白发，嘴角和眼角的皮肤都松弛暗淡，眼袋大得吓人，一双眼睛再无光彩。穆瑶暗自唏嘘，初见面时还是保养得意的中年贵妇，才短短半年竟然形同老妪。下雨了，密集的雨点爆豆般捶打着窗棂，窗笼微动，传来悲鸣的风声。穆瑶将眼前的盒子打开，只将那枚挂着朱砂小珠和红流苏的玉牌拿了出来，沉默无言地揣在了自己怀里。赵太妃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宛如石头刻出来的人。这偏远的沉香殿乃是先前废妃居住的冷宫，破败不堪。旧事东窗事发，众人唏嘘指点，在皇帝默许下，他将自己隔绝于众人之外，从此以后做个没人认识的孤家寡人。 娘娘，我还有一事想要请教。 穆瑶有些犹豫， 我在旧寺遗址发现了穆家的镇魂封印，那封印禁制威力巨大，印象中除非我爹娘联手，否则治不出这样的封印。 赵太妃机械似的点点头，语气平淡无波。 穆方氏不必怀疑，当年是本宫手握穆家玉牌便造谎言，强令你父母镇压兴善寺鬼魂，掩盖真相。 他勾起嘴角，是一个冷冷的嘲讽的笑。 哼，做出这等有违天道之事，走到今天也是因果报应。 穆瑶的疑惑却更浓重，语气不由得有些仓促。 可是倘若娘娘十年前便已用掉了玉牌，那么…… 他掏出袖中玉牌来，侧眼看着， 那么这块玉牌，一个人怎么会有两块玉牌？ 赵太妃沉默许久，古怪地笑了笑。 你手上这块玉牌不是我的，乃是旁人所赠。若不是事关敏敏，实在没奈何，我也不会轻易动用。 穆瑶蹙起眉头，穆家玉牌稀世难得， 可操纵捉妖世家的令牌能让使用者纵横鬼神间，甚至比平常的虎符兵符都还重要，谁会将它轻易转手相赠呢？他禁不住追问，那这块玉牌的原主是谁？赵太妃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岁，望着他的眼神变得极其沧桑， 是本宫的弟弟赵清欢。 他眼里闪过伤感、愧疚和怜悯，定定望着慕瑶的脸很久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终究一字未吐。 青翼侯过世近十年，不想凌小姐这样的小辈还能认得出。 徐公公脸上皱纹密布，浑浊的眼珠盯着他，撑了一把巨大的黄油纸伞将两人庇护在伞下。他的语气有些奇怪，似含有无限的唏嘘。周围的雨丝转瞬密集起来，大雨哗啦啦浇在地上，拾东西的小内件喧哗起来，吆喝着将家具抬到檐下暂避。林妙妙看着画像不答反问，娘娘藏了青衣侯的画像在自己妆帘里？老内件微蹙眉头，看他的眼神十分古怪，似乎不满于他的恶意揣测。 青衣侯殿下是咱们娘娘一母同胞的亲弟弟。 妙妙怔了半晌，将画卷卷起来往他怀里一塞， 打扰了， 转身跑进了雨帘里。 太乱了， 青衣侯是赵太妃的弟弟。等一下，青衣侯过世近十年，算算时间，闯进七香车里掐他脖子的那个小孩，再算算年龄，似乎对得上啊。黑莲花和赵太妃两看生厌，难道是杀弟仇人和苦主之间的心灵感应？赵太妃费尽心思搞了一只小老虎送过去，是要暗示什么？养虎为患，还是为虎作伥？他晃了晃脑袋，一时间想不明白。在谈话的最后，慕瑶从袖中掏出个剥落的红漆牛皮盒子，打开来推到赵太妃眼前。金黄绸布上躺着两枚黑色石子，赵太妃看了一眼，立刻像被烫到了一般闭眼揉着太阳穴，似乎头痛得厉害。慕瑶并没有因为她的抗拒而停止， 娘娘可知这是什么？能是什么？ 赵太妃撑着头冷笑一声， 是邪物， 将他耍得团团转，害得他失去一切的邪物。慕瑶怜悯地望着他， 我和福一验过，这所谓的舍利子其实只是陶鱼氏的牙齿。 赵太妃猛地抬头，嘴角不自知地抽动，牵出了数根皱纹。陶鱼氏生不得善终，死却被错当作灵物叩拜敬仰，是陶莹一手造就的天大嘲讽。慕瑶与他对视许久，才叹息道， 此事虽然告一段落，但还有许多疑点未解，以怨灵一己之力不可能赋予这两颗牙齿如此大的能量，还有兴善寺众人骨灰遗骸是如何大老远跑到了泾阳坡，又混入香传中间。 他定定望着赵太妃， 娘娘，我们怀疑背后有大妖作祟，所以泾阳坡离准这条线必须插下去。 赵太妃似是十分疲倦，勉力维持着礼貌，只是默然点点头， 请便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